三一句， 最句， 三一句， 最句呢？ 他一句不会。 等我儿他到来，好把饭餐。 餐什么呀？ 就是吃， 吃吃不就完了？这个人得 说吃不够折。 哦，就得说餐 餐， 把吃餐一样。 哎， 对对对， 我是叫碗。 外面冷， 冷啊，冷也得在外边。 那要了门外呀，当我的儿呀，一个俩仨。 那数数的。 什么呀？ 那呀，哎。 单一个了。 谁唱的？ 你们说吃餐一样， 这不对，非得说餐。 依你吃西餐， 你长了牙口了吗？来， 晕，晕， 枪，怎么了？ 枪，不是枪，不是枪，不是枪，不是枪，不是枪，枪，不是枪。 什么人能唱铁公鸡了你、 啊、你叫马呀，我一来马同事我多精神呢。 不对，我叫碗呐，该你拉弦我唱了， 没我事， 没你事， 吃西餐 拉窗 户 马来 大呆咚个里个咚咚里个咚个咚咚里个咚的咚 雪 大里个咚大里个咚当里个咚个咚当里个咚的咚当一个人，当一个人，当当当一个人，当一个人，当一个人，当一个人。 你还 管 我呢？ 你想理不想理？ 我哪不讲理？ 不是给你拉弦，这不拖着你吗？怎么了？这 我告诉你，打住！该我张嘴了。 你这是把我打住了？ 哎， 我以为是我拉其次。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魏文亮、魏文华姐弟二人合说的传统相声《腿子活》分和弯的片段。您能听出来舞台上这位表现异常活泼的吴眼青是位花甲老人吗？我琢磨了，光听着听不出来。这相声演员不但能演绎河北梆子这种知名度较高的地方剧种，一些比较冷门的地方戏在相声演员的手中也是信手拈来。已经很少能在戏曲舞台上见到的这嘎调高腔，相声演员也把它搬上了舞台。先让咱们一块来欣赏一首来自黄月的折子戏。上半段旅程要暂告一段落，稍事休息，一会儿咱们再来聊一聊这仿学嘎调高腔的传统相声腿子活斗公训女。各位稍后见。 下衣，我将眉目掩去，大红的幔布遮开了